的漫不经过，只有忧伤，忘了没有人家痛苦也长。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可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忙了已经没有主张，忙了已经失去方向。妈妈妈妈妈妈，忙得分不清欢喜和忧伤，忙得没有时间。 怎么样，下午的3:05，我希望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要太忙碌，因为太忙的话呢，可能真的确实没有时间来听听广播里的好音乐，也没有时间来仔细听听广播里面到底在唱些什么，又在说些什么。稍微有一些舒缓一点，情绪会更好一点。不知道你的奔忙，这样一种为生活的奔忙，到底是为了兜里的真金白银呢，还是为了你内心当中那残存的一点点的小梦想。周华健1994年《风雨无阻》专辑里面收录这首《忙与忙》，来自于李宗盛的写的歌，李大叔写的词呢，很多人很喜欢他的创作，原因就是总能够从李宗盛的歌词里面听见那个自己，看见那个还在活着的自己。而我本人也是在李宗盛《既然青春回不去，不如做个大叔好》的 Live 演唱会的现场，喜欢上了李宗盛那个版本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 DJ 戴毅。现在在这样大城市生活和工作着，其实忙一点还是好事儿的，因为最起码证明我们还很被需要，还有很多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做，等着我们去实现内心当中的那一个又一个的梦想。所以这样的话呢，小宇宙在这个下午变强大吧。 如果问我死后的愿望，还有什么好留下，我立刻回答，一个好孩子在地球上。好孩子你要听话，要有善良的想法，毕竟我无法时时刻刻看护在身旁。我要给那个警钟找一个铁布衫， 伴很多人成长的 SHE 金钟罩铁布衫。 我有一个金钟罩，一个铁布衫。 小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从老人，从家长那里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就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好孩子，要听话，而且呢要有善良的想法，拥有一个好的灵魂，最好还有一副好心肠。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可能他是希望我们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能够少的去伤害别人，也能够少受一点点伤害。但是我想最近段时间里面，可能大多数人都被这样的一句话伤害过，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所以拿什么金钟罩铁布衫好都没有用了哈，内心万箭穿心。 Oh, my baby, you woke up in my bed. Oops, we broke up, we're better off as friends. Now I accidentally need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Oops, baby, I love you. It started with what's up with Little Mix Charlie Puth Oops，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的麦冬菇朵儿。你好，虽然我是第一次看你留言，但是我想此刻我正好需要你，因为想到麦冬这个词就会觉得啊，嗓子好清爽。你的问题呢，我会留言回答给你的哈。 那儿风光明媚，温暖的阳光，湛蓝的海水，三两只慵懒土狗赖在马路中间睡，那儿风光明媚，嘿嘿，那儿风光明媚，那儿风光明媚，唱不完的歌，刻不完的音乐，啤酒 香烟都不会醉，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 那儿风光明媚，嘿嘿，那儿风光明媚。既然如此，你就该抛弃负累，大啦啦的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也有阴晴潮起，也有潮退，你也要试着去欣赏不完美的美，那儿风光明媚，嘿嘿，看你怎么去追，那儿风光明媚，嘿嘿，看你怎么体会，那儿风光明媚，唱不完的歌，刻不完的音乐，闭着香烟都不会醉，摇摆不停的 country music， 那儿风光明媚，嘿嘿，那儿风光明媚。既然如此，你就该抛弃负累，大啦啦的享受阳光下被晒伤的滋味。也有阴晴潮起，也有潮退，你也要试着去欣赏不完美的美，那儿风光明媚，哦哦，看你怎么去追，那儿风光明媚，嘿嘿，看你怎么体会。 特别喜欢爱唱山歌时候的动力火车，这首歌叫《风光明媚》，让我想到了在泰国的某个不知名的海滩，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放松一下的感受。真的晒伤了也没有关系。这几天的气温总是有一些波动，所以二八月乱穿衣的景象呢也是到处能看得到。虽然我们大家都很期待春光无限，穿出春光明媚的朋友呢也确实别太着急，因为确实冷暖交替，特别容易着凉和生病。 我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 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要说的和交流的，你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留言给我就好了。 那是青春。

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川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一组文化展览活动消息。3月18号是已故文化名人南怀瑾先生100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和弘扬者，南怀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暨我读南师大讲堂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南怀瑾出生于浙江温州，于1949年迁至台湾，并被列为台湾十大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有《论语别裁》《孟子旁通》《原本大学威严》《老子他说》《金刚经说什么》等140多种著述存世。在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离世3个月后，昨天诗坛再陨一颗明星，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著名现代诗人洛夫，昨天凌晨3点多因肺部疾病在台北逝世，享年91岁。洛夫和余光中一直被誉为华文诗坛的双子星，其代表作《边界望乡》和余光中的《乡愁》一样脍炙人口。他的儿子是曾与袁惟仁共组凡人二重唱的著名音乐人莫凡。日前2018女性影响力论坛暨中国当代20位女性艺术家联展在达美艺术中心举行。据了解，展出作品涵盖油画、水墨、装置、影像等近100幅作品，体现着当代女性对于美的创建、思考和表达。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自己只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碍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974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3月20号星期二的这个下午3点34分，刚那个片花，不知道你听完之后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哈？对戴毅有什么样的了解？可能在别人眼中我是一个实力女唱将，但偶尔在我自己眼中，我其实是个女神经。女神经推荐的歌来了哈，这首歌很有趣，给那些在周二下午会有一些 Monday Blue 啊，心情有一些周一来的朋友。周二还来，改变一下你的忧郁心情，有请哈林。 庆。在哈宝宝来了那张专辑当中，哈林正常的声音做了一个特殊的音效的处理之后，就变成这样一种演唱的方式。这首歌，这个歌名吧，我觉得很多人听完之后都会心花怒放，郊游。说实在，刚才这三分多的时间里面，我别都没在想，我在想小的时候春游那会儿我们带了些什么，你还记得吗？你看呵呵，可能最先反应到是吃的，但除了吃的，小学生的背包里面应该不只是带食物吧？反正那个时候好像据说是那些铺铺盖盖的，比如说在野外放上一些那个我们的午餐的东西，但是底下一定要有个铺的嘛。那个时候是谁带这些东西啊？铺布，还有一些纸巾，那时候好像用的纸巾比较少，手绢吧。但这是80后当年回忆小学生春游的样子哈。我刚在度娘上做了个搜索，就搜索小时候春游带什么，然后看到这样一个很有趣的问答。留言的是一个11岁上5年级的小朋友，小学生。他说：“大家好，我是一名小学生，今年上5年级，11岁了。我们学校每年春天组织3、4、5、6年级的学生去春游。我想问问大家，应该带些什么物品呢？食物自不必说了哈，关键说说像铺的布啊、纸巾啊那类物品有用的。我们要去森林公园，学校租车，我还有点晕车，到底要准备什么呢？”底下最有趣的回答是：小同学，你可能对于出游真的有一点点小紧张。春天来了哈，出游春游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哈。确实有的时候太过紧张呢，就会还没出去玩心情就加了一个枷锁，太过于焦虑了哈。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饱嗝，预告今晚。闷骚已久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重要的那看我，微微的快乐都可体验了。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性。现在不讲不要的那干嘛，有没人愿意起用在那，遇 with me。 刚才差一点来不及点出片花，因为我确确实实也在跟着拉拉徐佳莹在椅子上在跳跳舞，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现在你条件允许的话，正好处在一个比较放松和自在的姿态环境的话，完全可以跟着刚才那首歌动一动，因为动一动会消耗一定的热量，也会让你自己觉得自己的状态还不错。因为有一种说法，人处在一种微微出汗的状态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很积极啊，做什么事情好像充满了一种能量。有人说这个小学生太焦虑了，的确焦虑可能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经出现过的一种状态。我记得是有一种说法说，焦虑其实是因为你内心当中期待自己做得完美一些。 敲着冥想轻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一直这一双眼，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跃，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牵聊，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很简单 ，Come on， 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三五好友啤酒海浪，拉萨萨扬嘿，拉萨萨扬萨扬嘿，快乐其实很简单。我们一起唱，幸福我们一起唱。 Gary 曹格，阳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的确阳光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漫长冬天过去之后呢，春天的阳光就好像是一种恩赐一般的感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前几天北京雾霾那几天的时候，我在直播间里面确实觉得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刺激我能够打起精神来的。但是上个周五和上个周四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从我们的直播间里，在我的右上方会有一个天窗，这个天窗能够正好看到外面的天空的样子，所以那两天就会有满满的阳光从天窗当中阳光照射下来，所以那一刻我就好像跟你们在户外一样。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在春天的时候呢，大自然万事万物展现出了勃勃生机，我想这个时候也是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的最佳时刻，所以很想把这首歌带给你，一起来回味一下曾经的永恒的 MJ Michael Jackson Heal the World。

每次听到 Heal the World MJ 这首歌都会泪目的话，这样说有点夸张，但确确实实眼角微微的湿润是有的，而且也为自己有这样的一种感动，还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也觉得真的不错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来自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三点钟到四点钟，猫 CC 说很久没有听下午三点档了，今天供暖最后一天，天气有点调皮的冷， 红茶姑 听到好歌，心中有了一丝丝暖意， 情侣走在舞， 音乐的治愈作用大抵如此。陈慧娴红茶馆，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周二下午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了。我要先感谢那些在今天下午在微信平台上面跟我互动和留言的朋友，哪怕因为时间的缘故，因为听歌放歌的缘故，没有来得及念你们的留言，还要更谢谢那些只留言说没什么想说的，上来就想告诉你一声我在听，要谢谢这样的铁粉。好，上午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祝你下午愉快，明天见。 说好和你一起流浪，十月的我独自飞翔。 出一杯温热的咖啡。New York, Dallas, Los Angeles, 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想念等候流失的梦，寂寞公路每寸都